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次。咁啊，头先咧就讲呢个孙中山容共政策嗰个争议，咁啊提到呢个蒋中正啦，系嘛？咁但系其实我哋都想讲下咧，就系呢个共产党本身，中国共产党本身对于加入国民党，我都有唔同嘅意见，系咪？咁但系到最后咧，佢都系要加入国民党，因为你冇办法违抗呢一个第三国际嗰个命令嘅，系咪？嗱喺中共成立之初嘅第一次嘅政纲里边咧，佢系有一条咧就系严格规定，即系咩咧？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然后攻击排他的态度，同时亦都声明咧就话咧。佢話：如果我哋必須宣布即係呢一啲咁嘅態度嘅時候咧，就應該堅守無產階級嘅立場，不准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嗱，可見喺呢一個時候，即係佢都仲未諗到我頭先所講嘅嗰所謂聯合陣線嘅問題，或者聯合戰線嘅問題。呢個係喺第三國際1921年6月份第三次世界大会里面所提到的所谓联合战线，要发展组织准备暴动这个这样任务的指示还未知道的时候，是吧？所以他那个政纲就是这样讲的，是吧？那到另外一个就是历史的事实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去討論呢個組隊，即係共產黨啦。討論組黨，即係都已經好成熟啦。去到尾聲嘅時候，係咪？佢哋曾經討論一個問題嘅。當時呢啲即係所謂共產黨人啊，即係討論對呢、這個喂對孫日先嘅態度問題。究竟我哋中國共產黨成立咗之後，對孫日先究竟要有啲咩嘅態度咧？咁樣對佢嘅政治主張係點睇咧？咁啊？根據呢個一大嘅代表，即係中共一大嘅代表陳公博啊，咁陳公博呢個人咧，我哋大家即係如果讀足研究中國現代史，就即係對呢個人其實都會認識好深入噶啦，係咪？後來就因為佢跟咗汪精衛啦，係咪？咁啊俾人話佢漢奸啦，係咪？佢嗰個回憶咧就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所以冇宣言發表，就是因為宣言草稿裏面咧有對孫中山極不友好的批評，咁就引起了部分代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沒有發表宣言。按照陳公博即係呢個中共一大代表的回憶咧，就話點解沒有發表宣言呢？就是因為即係喺宣言嘅草稿裏面咧，有對中山先生極不友善嘅批評，咁啊引起咗部分代表嘅反對。咁陳公博咧，即係根據佢嘅回憶咧，就咁樣講嘅。佢話另外一項重要的事情咧，就係共產黨第一次宣言未能順利發表，此第一次宣言的原稿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係敘述中國之政治及經濟狀況，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極力主張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呢就講呢個南方政府同北方政府的劣跡，北方政府就是北洋政府啦，並陳述孫日先的南方政府呢同北洋軍閥一丘之貉。這個問題在會議中引起 激烈的討論、激烈的爭論。有的黨員就認為國民黨的政綱中雖然顯露出若干錯誤的觀念，但多少還代表當時的新趨向，而孫逸仙所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則亦都類似國家社會主義。咁另外一啲代表就認為，大多數嘅國民黨員咧都係壓迫共產黨，所以南方政府係應該要推翻嘅。最後呢個宣言咧係通過咗，但係第二日咧又通過另外一個議案，決定將宣言嘅發表交俾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咁第一次大會代表大會閉幕後咧，呢個宣言始終未曾公布。而該宣言的原稿至今又未為世人所知。嗱，呢一段説話咧，即係我頭先引述呢一段，就係呢個陳公博寫嘅一本書，叫《共產運動在中國》嗰本書啊，裏邊嘅內容啊。咁以佢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嘅呢個咁嘅身份，佢講呢一個説呢一段即係歷史咧，其實就當然係可信噶啦。咁就係當時。為什麼中共一大沒有宣言發表呢？就是大家對孫中山、對孫逸仙先生的態度呢是很不同的。另外有一位呢參加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陳潭秋，亦都曾經指證當時反對孫中山的是包惠曾，但包的意見呢就沒有得到其他代表所同意，最後呢就是決定對孫中山和國民黨以黨外合作的方式有條件地去支持，是吧？那這個呢就是你看回這些史實呢，共產黨內部對於加入國民黨其實都有不同的意見，對於國民黨的看法都是很分歧，是吧？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呢，就是李大超嗰、那個呢、這個好出名嘅一個歷史文獻嚟嘅，呢、這個係李大超即係嗰個聲明。咁呢個以個人嘅身份加入國民黨啊，即係呢一篇聲明咧，就係喺1924年1月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邊，李大超喺呢一個中，即係喺呢個中國國民黨一大。上面所發表的一個聲明，咁我哋就將佢視為即係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當時加入國民黨嘅嗰啲所謂立場或者睇法啊。所以呢篇嘢咧都幾重要嘅，我覺得係嘛。喺李大超嗰個聲明裏邊咧，就好強調一樣嘢嘅：中共加入國民黨係以個人身份加入，接受國民黨嘅命令，服從紀律啊。為呢個國民革命奮鬥，係嘛？同埋即係呢一個佢呢個係一個跨黨嚟嘅，所以係唔會脱離嗰個共黨組織，係跨黨。咁呢一種咁嘅合作咧，係對中國嘅革命係有利嘅，係咪？咁啊，關於呢一份聲明咧，我哋下一節咧就詳細再同大家即係做一啲分析。